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一个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今天我们天大面子就不应该是兴光面子了， 我千万不要说 就是有著名足球評述員，亦都我哋即係俗稱嘅廣波佬，就係何鑑江先生。首先就多謝阿鑑江。 所以我喺我哋嗰行嚟講咧，好難話啊邊個最好啊，邊個最問題就係球，譬如講球品，咁我哋就即係知道邊啲佢都即係一年都劈一次人嘅，有一場踢十幾次嘅啫，係嗰啲就有分別 嘅。有啲當年踢到人收山嘅喎。 最勁係黎寶忠啦， 我諗都冇乜邊個犀利得過佢， 殺人王，殺人王啊！我名， 我都何場就俾佢踢爆咗， 喊，好犀利， 黑揸住個頭喊住，仲何場又仲繼續比賽，睇佢個心胸得嚟 啊！哎呀，文錦堂嗰啲都矛， 文錦堂啊，殺棍堂啊，我哋翻嚟咗， 殺棍堂我師傅嚟噶，係佢帶我入足球圈噶。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。 我慢慢嚟啊！哦，啱嚟第二次，我哋继续同阿四海哥学嘢。 啱啱上一次就讲完啊，台湾即系。即係諗住去台灣嘅香港人嘅話咧，就無論如何，你衝破萬難，因為台灣嗰個社會咧同香港嗰個好唔同，你高度嘅政治參與性嘅，因為嗰個民主選舉，即係每一次嘅投票率咧有70几%嘅投票率，好得人驚嘅。好上一次即係投票率唔算高，都7.6%噶啦，都去到好恐怖下嘅。 哇！但係仲有啲地區買票情況嘅喎，我知道 冇，唔係咁多嘅啫，而家買 都有喎。 所謂買票咧，你睇下點樣去睇，即係南部嘅地方會有，即係嗰啲係點解台灣有個所謂嘅里長啊？即係里長就即係類似鄉長嗰啲咁啦，就打下膊頭啊！你屋企人一家投邊個邊個投1号2号啦。 係咯， 我話大佬即係飲住同你講，我係1个2000啦，好冇？就係佢就唔會即刻拎2000咁樣俾你，咁樣死硬嘅。咁啊，總之你到時候開個票嘅結果，佢估計到噶嘛。即係如果冇乜測啊，即係差唔多係嗰條 bingo 咗嗰條數啊，咁咪 咁啊有嘅。 即係去第二度啊，或者去衝個3温暖啊，咁樣衝完3温暖啊，即係你個櫃啊多揾啲嘢咁樣嗰啲咯。 即係 係好小心嘅。 據我所知，就乜嘢黨都會有呢啲。 度度都係南部比較上緊要，都係北部基本上冇可能噶啦。所以呢次好老實講，你話嗱啲韓粉又話韓國瑜輸，就輸在 冇啦罷免啦依家， 唔係輸在話即係韓粉仲喺度拗嘛，話做票啊嘛， 做唔到啊！ 大家四海哥就監過票嘅喺台灣， 咁撚 而家講緊係38年前喺台灣監過票嘅， 哇！ 38年前莫講話做200几万票，你做200票你都做唔到。即係如果你要瞭解成個台灣個選舉過程，全程嘅參與 involve 咗落去嘅話，喂大佬你點出貓啊？點作弊啊？ 咁多出， 喂我而家講緊38年前啊，都唔得，更何況今時今日你韓國瑜輸咗200几万票你就認啦，你班韓粉，你而家仲拗啊？咪越拗越俾人覺得你輸唔起咯？你做票你真係做俾我睇啊？200几万票？20000票做不到啦，200票很難做啦，不要說200几万票，即我覺得即你這樣無謂拗。至於韓國瑜被罷免是不是關你這樣什麼事呢，也很老實說不關的，不關的。即作為我們這個黨呢，即很老實說即很多人 KNT 很多人打死了那個小報告的，我不可以亂說話，我就很公道作為傳媒人講一句說話，韓國瑜都由參與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，由黨內初選開始一直到參與到今天這一刻，大家有沒有聽過韓國瑜說過半句他當日為什麼要出來選？ 理由啊？嗰、那個 即係冇 冇啊？一路都 如果冇輸成咁，你應唔應該負責？ 嗯 ，OK 嗱，我唔講，我不予置評啊。至於呢、這個投票率成唔成功咧，作為我哋咁樣，我希望低調處理，我希望台灣的選民都是理智的，尤其是南洋的選民都可以投票。我希望大家的選民呢遵循一個民主的原則呢，就希望給侯市長呢多兩年時間呢認認真真做好他的事。 OK 這個，但是呢現實來說呢，就是簽署投票的，就是聯署的罷免的已經是成六成、咁個結果就其實 我都睇幾份報紙， 其實都好顯而易見㗎啦，都嚇、 幾份報紙個嗰、那個調查都係。 嗱，當然我個人嚟講咧，我係唔願意呢啲事情發生嘅。不過民主選舉嚟講咧，基本上乜嘢 scenario 咧都應該出現下，就真係俾人哋去適應下、習慣下。 唔係，所以 咁樣。 喂，所以啲人成日話喂，怕唔怕台灣會變到哇，完全赤化變到香港咁？你睇下，屌韓國瑜依啲都俾人罷免緊。你仲驚佢老母？ 點會赤化？ 所以我好撚怕。 即係你唔好 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，屌你！ 即係呢個呢啲係廢話嚟嘅，即係唔好。 唯一赤化嘅可能就係武統嘅啫。如果贏緊咗， 好頭先講啊，赤化武統問題啦。因為點解咧？當一國兩制全面撕毀一國兩制，全面咧將中國嘅國家安全法實施喺香港。今日竟然仲有人講話呢個唔算違反一國兩制，唔算違反基本法。 香港仲可以高度自治，點我真唔知點。 喂，大佬啊，真係唔止， 即係飲醉酒嗰啲人， 即 係攤咗 強姦咗你，仲話你係處女嚟嘅。我大佬唔好玩啦、啊，即係燒豬俾你剁咗個頭，去咗個尾，跟住你話仲有燒豬食，咪唔好玩啦、啊！大家現實啲，即係我覺得我同台灣啲朋友講嘅話，大佬武統係梗噶啦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你點樣去防禦你自己，因為而家個問題我係明顯睇到北京嗰個政府咧，北京嘅政權咧，佢覺得好有信心。我是很厲害的，我即係講咗啦，四川嗰個成都嗰個學生嗰條片，24小時就可以喺台灣飲烏龍茶。之前係一個禮拜嘅，但係俾嗰個乜 Q 嗰個嗰個將領啊，係噏咗出嚟話呢個邊個提倡武統話就唔得點啊，即係我一早踢爆佢啦，根本冇可能一個禮拜打贏台灣。但係有人話24小時可以打贏台灣，得嘅。我覺得理論上得嘅，即係只要啲國軍咧全部放低曬武器，台灣嗰啲台婆咧、台妹咧擠低曬把菜刀， 或者你直接射核彈過嚟啦。 係啦，射核彈唔得，個即係影響力好大。同埋台灣啲飛彈咧全部 jam 曬彈，咁你咪得咯？有冇咁可能咧？係嘛？ 但係台灣佢本身嗰個防禦系統都防到周濟㗎啦。 台灣其實喺30幾年前咧就有個叫街山計劃。 嗯、 所以嗰個加山計劃咧，就係話嗰陣時嗰個戰略轉移啊，嗰個已經轉為一個防守，就喺台灣嘅東部，即係花蓮、宜蘭、台東呢一帶咧，就山東啊挖穿曬，就將啲戰機咧、優良戰機、啲戰母啊、核導彈啊，即係喺嗰邊，就即係西部，你萬一登陸過嚟襲擊台灣，佢預咗西部最壞打算係登到陸嘅，但係登陸之後咧，佢又作反制。 嗯、 就喺加山嗰度出兵，因為點解你係花崗石保護住你打唔到噶嘛？ 佢台灣個地理環境可以做到咁樣啊嘛？ 絕對可以。 即係佢可以做到，佢直頭講埋俾佢聽，我係引你依度上岸，然後打你噶啦，你咁樣嚟啊？咁樣啊嘛？嗰個係不老都 係。同埋台灣而家因為點解咧？喺呢、這個加山計劃就係郭伯川啱死咗嗰個， 佢搞 佢策劃出嚟嘅。咁呢個基本上咧，而家由戰略咧，就係我哋嗰陣時讀書係啦。咁啊嗰陣時仲係個所謂反攻大陸啊嘛。咁而家。七八十年代開始已經係轉變咗，係固守台灣、固守自由基地，同埋佢嗰個戰略目標咧，就係個以守代援。 嗯， 即係所以喺台灣今時今日，佢哋嗰個無論乜嘢漢光演習啊、實彈演習啊都好， 全部防守， 佢全部都係以固守到一個禮拜為一個目標嘅。 嗯， 為一個目標嚟講，蘇花呢幾年講完全係達到呢個 態度。咁嗰個禮拜等邊個？大家心知肚明啊！等邊個都應該唔會韓國仔會救佢噶， 應該唔會日本嘅，應該唔會菲律賓 嘅。日本會唔會救就睇，都係睇下到時個環境點 啦。你其實你睇日本仔，你睇下點解宮古島去駐咗海軍咧？你係睇到一啲嘢嘅，駐個飛彈基地喺宮古島，同埋而家美軍咧喺與那國島嗰邊咧對出嗰度咧，就諗住駐一支一中隊嘅 F-22 啊嘛。咁與那國島喺邊？ 邊度咧？但喺台東對出咪有個綠島，綠島蘭嶼，蘭嶼再出少少嗰個就雨蘭角島。喺嗰度咧，你就嗰度飛台灣就非常近嘅。 喺嗰度擺擺 F22 啊？ 係啦，那個起飛就快好多嘅。咁同埋咧，而家台灣咧，因為呢十幾二十年咧係專注中山科學院專注發展導彈。記唔記得前兩年咪有個誤射導彈事件？誤射導彈事件咪有個紅峰三型飛彈，喺左營軍港唔覺意撳咗個掣就超。因為 射咗落只漁船度， 係啦，嗰個漁船咧全身係木嘅，得個胎盤咧係金屬嘅，佢又 detect 啲 都 lock 到啊， 都 lock 到中咗， 咁勁。 咁你話嗰只咩咩山東艦、賓州艦啊、遼寧艦啊、 遼寧嗰啲， 超多生鏽， 多撚 生鏽器。 如果你講航母艦嘅，喂，你依啲係前蘇聯遺留產品， 前 蘇聯自己都話依啲整你屌你老味，屌啦，聽下啲大 佬，我嚟做冇聽咪好咯，係咪先？ 冇聽咪好好好地咯。喂，人哋蘇聯都話嗰陣時都擺撚錯咗設計出嚟，呢一隻根本就唔撚係，屌你都冇撚用嘅，好冇 用。現代冇撚唔係咁樣落，咁樣玩嘅咯。 冇撚得玩，但係大把缺點，我哋嗰啲缺點數出嚟。 即係台灣咧，即係蔡英文就上個月已經講咗啦。啊，海軍佢話雲霧飛彈已經唔知成功，係可以由台北打到去三峽。佢又咁講咧，其實就點會打三峽咧？你知係台北同三峽，你做一個半徑，你畫個圓圈可以打到邊度？北京喎，原來可以打到，打到北京喎，即係你，即係好老實講，我成日都話，當嗱而家台灣嘅導彈個儲存嗰個數量咧，係僅次於以色列嘅，排第二啊。即係所以話，當個戰略轉變咗防守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蔡英文喺今個520嗰個報告力都講得好清楚啦，要發展不對稱嘅武力嘛，所以不對稱武力就唔同你軍事競賽，佢咪發展導彈咯。 嗯 啊！發展導彈，因為導彈係最主要嗰個空中嗰個導航啊咁樣噶嘛，咁導航佢台灣你黐住美國咁啊，有著數好多啦。 導彈好，導彈進可攻退可守噶嘛，大佬。 做防守係幾好嘅，即係你去攔住人啲人。咁啊，到最後我覺得喂，當台灣啊而家面臨嘅就係中國嘅強勢嘅武統嘅威脅。咁而家係 一係唔統，一係就武統。 你而家台灣要面對咧，就要增加翻個兵力，因為而家行咗冇兵制之後，而家台灣嘅兵力咧係減到得翻13-14萬。咁當時我哋喺嗰邊讀書嘅時候，台灣嘅正規軍軍力咧係32萬嘅，而家係跌到呢個13萬，即係冇咗成20萬兵。咁後備軍人好多嘅，當然，但後備軍人個個好似我咁肥屍大隻，點打啊，大佬？ 咁你兵役制都係貪你哋當個兵，你必要時攞翻支槍識射啊嘛！屌你唔同我哋啲射鬼 點樣組？點樣組合支槍？點樣有？點樣去防禦？點樣去進攻？大家有個默契就可以，就係執到支槍可以打。咁呢樣係事實。咁and then嗱，我覺得香港嘅年輕人就真係其中呢一個優點。既然你睇到台灣未來幾年，我諗係好快呢一兩年，我諗民主黨政府啊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會重新改過行徵兵制。但係個徵兵制咧有樣嘢唔好嘅，有樣嘢唔好係領導人，即係冇兵制個好處咧，即係喺呢個制度之下，你仲去當兵嗰啲，一定係有心保衞國家，即係咧佢當係一個職業。就徵兵制咧就好無聊啊，好無謂啊，係又當唔係當我係 hea 日子嘅啫。同埋台灣行徵兵制嘅時候咧，就發生好多所謂嘅兵變事件。所謂兵變唔係就係拎支槍去發動政變，唔係，而係話當兵之前咪有拍拖嘅男女朋友咧，就一當完兵之後咧，個女朋友跟咗人走噶啦。 嗯。 因為好多人專溝呢啲嘢， 咁撚撲街。 因為點解咧？女人喂廿零歲出頭嘅靚妹，梗係要人陪噶啦。大佬你氹得兩氹，打嗰兩日，哎呀發覺嗰個係。 哇！原來咁多台灣當兵嘅會冇事㗎，屌你！ 真係冇事，即係因為好似撞喺我哋呢啲咁樣，因為喂你唔好等法國佬嗱嚟，或者佢今個禮拜出唔到嚟陪你，你又悶一個禮拜，唔通你又雜炮一個禮拜咩？嗱咁啦，你信我啦，我哋飲杯咖啡。 喂，咁唔掂喎，咁 喂好多 係 咁樣。 即係如果去到變咗我係台灣仔嘅立場，你老咩？你班香港人嚟一定要服兵役，屌你老母！你哋唔當服兵役，俾你齋溝仔女。 冇錯啦，法國佬講咗一個重點出嚟啦。 係啊嘛， 台灣仔就唔中意當兵嘅，佢哋千方百計逃避兵役嘅，佢哋去行嗰啲所謂嘅代替役。所謂代替役好似林非凡啊嗰啲咁樣，佢亦都係當兵。但係當兵咧就叫做代替役係點咧？佢話幫啲老人家去推輪椅去入醫院。 如果唔係即係社會服務。 係啊，社會服務令嚟嘅啫，即係爭取呢啲，即係識呢啲自己要識人。識得人，你搞掂個副道長搞掂俾個兵役科裏邊嗰個上教或者少將咧，咁你就一簽搞掂噶啦。即係而家同埋而家服兵役佢都係服好似8個月啫嘛。即係嗰陣時兵役前幾年，而家改咗 兩年嘅嗰陣時。 我哋嗰陣時係兩年。 哇，兩年啊！ 但係。 你真係行翻徵兵制嘅話，亦都唔贊成行兩年。基本上咧，你但係唔可以太少嘅。你服兵役太少，你經驗不足嘅、嗯嗯。你整個軍營嘅運作、軍隊嘅運作、 嗯、 軍隊與部與部之間、旅與旅之間、連與連之間嘅溝通、嗯、個交接點樣？你好多專業技能要學嘅。咁、 嗯、 and then同埋你佔領一個城市，點、 嗯、 樣去分配啲人、軍隊，邊個守嗰邊個守嗰度？你要學㗎， 即係一定唔 係你真係唔係三四個月學到嘅， 即係唔係食雞嗰啲，屌打機、屌 call、屌字嗰啲。 同埋即係話香港人，你真係後年輕啲人，你真係可以即係、就是、大家聚集一班人，你可以透過一啲民意代表去同呢個政府要求啊。既然而家台灣是面臨一個大陸的軍事威脅，香港是願意去負這件事，因為我剛才第一節就說了，香港港澳地區本來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來的嘛，既然是國民的就有義務服兵役啦，是不是、嗯、也是順理成章的以這樣的條件來交換返，因為這樣我們可不可以留台的時間呢，譬如說我 stay 在台灣，如果我服過兵役，我 stay 在台灣、stay 一年，我就可以拿三個證呢，計埋我服兵役嗰個年期，哇！服兵役服咗 好多國家就咁噶啦，你係 啦， 你美國美國都係有啲嘅，有好多南美 移民。所以我覺得嗱呢樣嘢，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係極有興趣去接受，嗯、因為點解台灣人我曾經講過，台灣仔唔想當兵，因為點解台灣都係小子化， 嗯、 小子化嗱，當然香港人亦年輕人亦都國仇家恨啦，但我奉勸香港年輕人有志呢一途嘅年輕人，記住有哥講一句説話，當兵唔係你去食雞。不是你來打機， 不是過雕， 當兵你學第一件事 不是過雕， 你知不知道是 什麼？不知道啊，大哥， 被人屌， 被人屌，狂屌， 被人屌，沒有自尊，毫無自尊的被人 屌，這個我看 Force 金友，一上巴士被人狂屌的嘛，你死機佬， 一定要，因為為什麼是要令到你那個所謂的個人意志全部按低曬，當兵不是個人英雄主義，你不要認為、啊、我是 Rambo， 你拎住支槍，不過你香港人很多會啊，我記得我第一日拎支槍，我記得拎第一隻拎支槍，屌你老尾，我直情即係奇連衣是活咁啊，即係啪啪啪，幾撚過撚人，即係好似 Dirty Harry 咁。 你射夠 嘅，但係當你日日拎住支槍，夾住支槍跑五千。你而家拎住呢支槍燒撚咗，話俾你聽，妖你咯，咪即係你，即係你嗰個經驗就話俾你聽，你話你一定要學識一樣嘢，當兵係一個 teamwork 集體性嘅，你唔可以因為你個人嘅喜惡，你害死全部人，所以你一定嗰、那個即係同上同落啊，你嗰個意識係非常非常之清楚嘅，同埋唔可以有個人。即係一個口令，只可以一個動作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即係呢種糧我衝過，你衝過未啊？ 未啊。 必打水 ，B 淋水，擠低個盆 ，B 查翻眼， 係咪好似 A 計劃第一集咁樣？ 全部都係咁好過啊！ 要十秒鐘之內， 三分鐘沖涼，乜都試過啦。嗰陣時就好。 三分鐘得，我平時喺屋企都頂到五分鐘嘅啦。屌，邊有 理由？三分鐘由你未除衫開始計啦，唔加餐啲 咁啊耐啲，咁啊唔得， 即係離曬大寶啊！ 如果你計開花灑嗰下得三分鐘， 所以話三分鐘由除衫到著翻衫，沖完個涼三分鐘。你唯一可以做的呢、 啊、 唯一可以做的呢就認清楚你自己的條底褲、 啊、 所以你的底褲那時規定嘛，底褲一定在個左下角旁邊寫個軍的 number 和你 你的名字嘛，有個 number、啊、每個士兵有個 number 嘛、啊、你這個名字我就扮無知了，你大大寫在春代那裡寫三個大字，我告訴你肯定不會被人拿錯、啊、喂，成年人百鳩幾人抌曬底褲喺嗰個難度，屌你老味三分鐘兵荒馬亂，肯定執錯底褲。 咁樣啊？ 一執錯底褲，有件咩事啊？客家佬，法國佬， 執錯底褲咪著啲人哋條底褲 咯。 即係好聽啲咪叫濕疹，唔好聽唔好聽咪 瀨嘢咯， 袋閃咯，屌 你個個個嗱一當兵當 唔係濕疹唔會傳染嘅嗰啲。 你講少， 你講嗰啲叫袋閃，濕疹唔會 傳染。你老味啊！個個你會發覺好多人啲有啊，當然一頭半個月咧，可能天氣熱啦，個個揞錢落去抄散紙，拗啊拗啊拗啊，哇！真係好撚長煩，唉，唔好講呢衰嘢。即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咧，就話啊，香港人你可以用，即係話香港年輕人願意當兵，你同台灣嘅政府去換取，即係喺台灣嘅居留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哋其實有咁嘅生產力幾有需要，因為未來台灣我 但係冇呢個門路啊嘛！依家以前 唔係，所以你要傾嘅，你要同佢反映嘅。所以正如我一步步講啦，我話現階段其實你台灣嚇、留喺台灣嗰班人，你除咗同民進黨同真係黨傾之外，你真係要同埋國民黨傾。 我好難幻想到啊！ 同埋國民黨傾，你真係嘅，你即係因為你朝野最大黨就係國民黨，而家國民黨亦都唔係你所講嘅投共。 嗱，今日香港出呢啲事，最快發表意見嘅、發表聲明嘅係國民黨，唔係你哋眼中嘅最反共嘅民進黨。OK， 只不過我哋國民黨同共產黨大家鬥咗成八年咁滯啦，大家知道大家係咩底咩料。即係知道乜嘢係底線，佢哋好清楚，所以乜嘢情況去出手，咩情況唔出手，佢哋有曬分數。就即係所以話，我覺得現階段後生仔，大家無論點，你爭取自己最大最大嘅權益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就首先你就真係唔好下下就一嘢指落，你又乜你又物，唔好真係。 標籤咁樣唔好。 唔好標籤，唔好標籤，你咁樣對自己係一啲好處都冇。你要爭取對自己最有利嘅方案嘅話，你就聯絡廣大群眾。係咪啊？兩邊都要， 必須人幫啊嘛！而家 係啊，國父都話啦，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群眾共同奮鬥啊嘛！ 唔係你要知道，喂，即係你要清楚，台灣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嚟嘅已經。喂，你要要即係你唔可以話單單正係要求一個政黨。喂，即係譬如你揾美國佬幫拖嘅，你都屌咗。喂，民主黨、共和黨，你都會兩邊 你都要拜嘅， 兩邊都要拜㗎啦。你淨係擺死一邊， 即係等於嗱，見到大家民主黨希拉里擺到明，而家出咗聲，佢話要拉埋中共去懟冧啊特朗普咁啊。 未必你 喂大佬，唔通你話希拉里你投共啊，冚家產八婆，你亦都唔好講呢啲嘢。尤其是喺美國，唔好 involve 裏邊呢啲嘢，等佢哋美國人自有公論。 佢哋自己係 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我先覺得你冇嗰個投票權嘅話咧，你就no comment 一句算數，你就唔好咁多口。 你一路國際線打都係打打國際政府，因為佢係民選出嚟，佢都要向翻自己人民負責。所以我即係啲人就話喂，遊行示威啲畫面嗰啲就係俾嗰邊啲選民睇，然後就再逼嗰邊。 發覺都講個 point 係非常之好嘅。而家執政黨，你無論點，因為點解幫到你嘅一定係嗰個執政政府，但係push up 個執政政府做嘢一定係助嘢黨啊嘛，必然啊嘛，即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而家你戇居 咗， 你香港人， 香港人成日揾呢啲二分法出嚟做咯，大佬。 你敲民進黨做門，民進黨話好啊，我哋做緊嘢嘅，我哋做緊嘢，跟住咧，跟住鎖你咯。跟住大理遊花園咯，但你唔係喎，你如果搞咗國民黨，國民黨幫你做，喂大佬去入高三就 使乜啫？ 啱啦，你之前啊， 使乜啫？小哥，轉頭民進黨見你行入國民黨門口，我都屌即刻打電話俾你，我先話翻嚟啊，翻嚟啊，翻嚟咁啦， 係啦，即係你要識玩呢啲嘢啊，即係 你純粹從浪漫同埋，哇對方好撚正義咯，喂，即係佢哋要假定咗，即係嗱依一樣嘢，亦都係即係我近一年嘅觀察咧，就係好撚多人咧以為咧，即係因為多咗好多啲人出嚟示威啊，或者留意政治咧，今日，但我發覺咧，好多人咧，即係有個誤解，以為咧，以為爭取民主啊，或者嗰啲就一定係好人，反共一定係好人，未必嘅，大佬。 朋友，你太領先啦！ 真係㗎，好老實。喂，屌你而家你用嘅政黨，即係好啦，好似兩年前啊，韓國瑜贏到撲街咁，喂，好多人都以為喂屌，喂發覺都撐韓，我唔係撐韓，而係話我係覺得即係屌你台灣仔真係識得玩個選票，知道點撚樣我屌你，我就係今屆投你韓國瑜，屌你推撚仗，我就係要你。 同埋好奇怪嘅，兩年前韓國瑜靠一場大雨，我又喺呢度講，我係全香港第一個哎呀 KOL 咁樣喺度講。我話呢場大雨將會改變咗台灣南部嘅政治生態， 係嘛？ 當時冇人咔咔笑啊！我結果嗱，我中咗啦。今日巧妙地兩年後，台灣而家南部亦都落咗場大雨。但係呢場大雨，高雄亦都浸咗，唔好意思，唉，所以我唔識講啦嚇。嗱，我冇講任何嘢，唔好打我小報告啊嚇。 大佬， 就即係正如我哋成日頭先亦都講到一個，即係比較上貼一個問題，就話你而家香港人要行出去。要幾時走啊？死我咁樣點點問問問，我覺得現階段 有冇第二個選擇唔走先？其實就真係好老實嘅。 唔走你要做兩樣嘢，一係做狗，一係做信民咯。你冇辦法，同埋你真係要好有智慧地出聲啊！因為而家嗱，好老實講，呢條法例佢點樣去執行咧，仲有幾個月傾嘅。 就我估十月到啦，我諗 早 啲。亦都好老實講，要睇下西方列強啊，即係點樣去對待。繼續中國，因為好多變數會產生嘅。 多依家多依家。 啊，即係你，因為點解呢個始終係一個 但亦都好老實， 未見過事件啊。 中共行得出呢一步，就預咗人哋制裁佢等等。 冇錯啦， 預曬㗎啦，唔使驚。 預曬㗎啦，其實佢都計好曬數，我就係要做呢一樣嘢㗎。 所以現階段咧，真係要謀定而動，亦都大家唔好咁衝動睇住先。但係嗰條後路。 就一定要鋪定先㗎啦，一定要鋪定先㗎啦。即係如果你大家好多人咪好中意台灣啊，啲嘢食又好啊，即係即係生活易習慣啲。其實最主要我發覺係易習慣一啲。 我要坐移民監坐11個月移民監 獄，十一個月，好快噶啦， 走得喎，係嘛？ 唔係，總之你一年內你加埋夠333日， 哦，一年內333日， 係啦，你可以連續咁樣出，但係你話快唔快？所以話我頭先講，你如果佢開放當兵嘅話，其實真係眨下眼過噶啦，嗰十幾個月真係眨下眼過噶啦。 即係如果開放當兵咁樣嘛， 係啊，同埋另外一樣嘢，第二樣嘢要爭取台灣嘅話咩咧？好多人亦都啊 ，sorry， 差先。好多人話：，你知唔知蔡英文咁樣而家開放咧，話將香港咧閂咗道門，令到香港入台以後入台灣就冇咁方便啦。等同於大陸人。嗱呢樣嘢，我覺得就真係唔到位嘅評論嚟嘅。因為而家你網上申請台證嘅話咧，即時批嗰啲咧，都係必須喺香港出世嗰啲人。唔係香港出世嗰啲人咧，即係你香港唔夠7年嗰啲人咧，好老實講係唔可以申請網上簽證。即係而家已經係咁嚴噶啦，即係堵截咗大陸嗰關噶啦。咁你話再嚴啲嘅，比如入境嗰啲啊，我亦都相信未至於會咁。因為點解台灣都係好靠嗰個旅遊？ 有啊，我睇有啲網上嗰啲都講開台灣嗰啲即啲留言咧，都話喂，依家就防間諜啊咁樣。 我問下你先，係咪好似話咧？近呢兩年咧，嗱之前咧，譬如啲大陸人咧去台灣讀大學咧，好似係要即係比較 難啲嘅 福建啊嗰啲 難啲嘅難啲嘅 而申請啲，但係咪好似而家開放多啲地方？ 而家放多啲呢樣嘢，可能係未來咧會生翻緊啲， 即係可能比較福建啊嗰啲。 同埋香港人咧，去到台灣嗰邊咧，即係你一係要同啲政黨去傾交流翻一樣嘢咧，就話應該開放一啲去到台灣讀書後留喺台灣工作嗰啲人嘅入籍資格，開放呢樣，尤其是香港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嗱呢樣嘢行咗嘅話咧，第一台灣嘅大學咧就唔驚冇唔夠學生， 係 唔驚唔夠學生。第二樣嘢咧就即刻會多翻好多。香港學生過去讀， 同埋都會， 尤其是中學已經開始會多嘅。你睇下而家出曬嚟啦，又話即係喺湖南啊、喺成都啊招聘啲教師嚟香港做喺課室入邊做監管啊，學校裏邊做監管啊。嗰啲人嗰啲大媽冚家產啦，唔使做任何嘢，每個月攞30,000+人工。喂，同埋督人背脊喎，邊個唔爭嚟做，我都撲撚到嚟做啦，仲有香港居民嘅資格。嗱，而家做緊呢啲嘢，大陸，你試諗下，你係咪應該係針對呢啲好似啊？在學習上面即是方便呢個香港人移民台灣，在兵役上面作一個交換，同埋喺個生意啊投資額上面係可以到點樣去傾，甚至好老實講啦，即係可以去傾嘅，即係投資房地產可以佔一定嘅比例 counter ratio 作為一個移民嗰、那個嗰、那個、算嘅方法，喂咁樣 即係為香港人投資嘅著數啲咁樣咯，即係少啲咯， 即係你或者你。台灣你咁多地，你咪劃一個區出嚟發展嘅香港區，係專放香港人去買樓投資嘅嗰度。你入咗嗰度嘅話，你就計移民嗰個投資，你計到幾多分點點，你可以同佢傾嘅，甚至你俾個 proposal 台灣嗰邊去咁樣去傾嘅，冇問題嘅。因為點解你要死咬一樣嘢？港澳地區係中華民國嘅一部分。 係 咯。嗱呢樣嘢係憲法規定嘅。憲法規定， 除非你收憲， 係啦，即係當然啦。而家佢有個收，係蔡英文講咗未來4年咧有個立法院裏邊咧有個所謂嘅收憲委員會啊。嗱呢樣嘢真係要密切留意嘅。即係嗱，我嘅建議就係呢啲啦。即係我會覺得，香港人真係自求多福啦。即係而家尤其是而家有。即係10多歲僆仔嗰啲，你唔想被洗腦嘅話咧，嗱，我老實講， 你最慘依家 台灣係的而且確個選擇。 即係最嗱咁， 台灣啲大學真係好好嘅，講真嘅。 咁梗係，咁梗係唔係話鼓勵人走啦？但係最慘依家就一定係好多人諗緊呢樣嘢。 你唔就算唔走，你起碼你都要有個跳板。因為你而家面對嘅係個共產黨，大陸，唉，真係你唔好話香港人啦，法國佬，共產黨裏邊高幹一樣 咁都有好多人，唔係咁都唔係。依家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喂，你譬如你話 BMO 咁，跟住啱啊，約翰遜都開埋打曬開口牌啦，英國佬嗰邊就可能你 BMO 就平權啦，或者有居英權啦，有居英權就未必可能去即係真係變咗英國護照喎咁。兩回事嚟嘅，係啦，即係兩回事嚟噶嘛，你唔好諗住 BMO 變咗，喂，去美國又唔使簽證，唔會嘅，應該就咁。但係都係97年前出世或者有申請 BMO 啫嘛。你話你為咗90後千禧後嗰啲一定唔會有啦，嗰啲即係或者好難會有啦。咁所以你話喂， 即係我哋總結啦，就即係就嚟完啦。 僆仔嗰個選擇就會係可能 我話台灣。無論點，而家呢班後生仔我都話啦，你去咗台灣又或者嚟咗香港嘅，我諗即係第一件事學好一樣嘢，即係不割席，真係要團結。無論香港如是，去到台灣如是，你真係要聚集一定嘅力量，你先有聲喺台灣個議會，喺台灣個政府影響到政府一啲政策。就唔好去買單邊啊！這個反共我投這個啊！這個投共我唔知啊！唔好做呢啲蠢事，萬萬不能做呢啲蠢事。 即係因為你就喂佢投唔投共就佢嗰邊嘅選民 係啊，會懲罰佢㗎啦。 屌你，我哋利用人， 冇錯啦。 屌你真係，即係好老實，理得佢乜嘢咩？係咪先？你最緊要佢幫到手係咪先？ 啱啊！ 即係好老實啫。你話喂唔係喎，喂啊即係之前啲人話喂韓國要開放自由行啊，會變一個？你要知引導喂。就算點撚樣變，佢投票都係屌你有冇投都有票投俾佢，屌你話依家可以罷免佢，喂依家冇。 同埋我可以提醒大家嚇，台灣人，地道嘅台灣人，唔係好似某個燈神咁樣去講話，好喜歡香港人。 屌、no, 你啦！ 唔係，台灣人由始至終過去幾十年都係對香港人係有一定的芥蒂在裏面的，很多歷史的原因我今天不夠時間講了，就真的不要以為台灣一廂情願很喜歡香港人，大錯特錯， 不要太有大浪漫主義，就也不要覺得英國一定會被收，不要老實， 不要想著特朗普一定制裁中國，不要這樣想， 我真的覺得很老實。你想想人家剛剛搞完脫歐是怎樣，脫歐真的他們不想，即係英國人眼中嘅無人， 咁都若干，咁我覺得若干人都諗住繼續打嘅，會係留喺度。但係真係有冇打咧？真係我都覺得你 防備當居啦。 你係爭一場好撚巨型嘅廣場運動，真係廣場運動，真係逼佢。 總之自求多福，唔好做無謂犧牲。 咁啊，多謝四海哥先，多謝阿勇， 多謝。 喂，唔緊要，我 有機會再嚟咯。 我會多謝叫你添啊！你肯，多謝曬。唔係之前都同你講過話，想揾啱 topic 就會揾你㗎啦。咁啱咯，今日咁啱，喂，最尾啦，咁啱啊，四海哥嚟咁啊，咁就多謝曬先。咁啊，記得交月費。咁啊，多謝曬四海哥。 拜拜。